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继续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感谢各位的加入嘅。咁香港啊呢个热气球事件咧，变成一个国际丑闻咧，继续发酵。咁但系呢件事咧，就可能坏事变好事啊，终于出现咗一个咧系后2019年啊嘅一个民间抗争嘅领袖。呢位民间抗争领袖咧，就系用呢个网络啊。借呢件事咧，系火速上位嘅何妈妈啦吓，咁咧佢嗰日咧，据说系入到场之后，发现带住个宝贝仔系冇得上热气球咧，嗰一番说话，第一就义正辞严，第二就条理清楚，第三就系粤语嘅发音咧系好纯正，第四就系不求扮高深，就只求全真，全篇讲话咧冇引述任何一个咧学术名词，或者咧夹一句英文，而系令到咧喺海外好多嘅香港人啊、广东人啊，唔知道咩来龙去脉，都第一时间咧系知道咗。咁而家咧就阿何妈妈呢个领导啊，吓嗰一日嘅苦主咧啊，据说咧就已经集合咗超过400人同埋450人之间，就准备啊就向亚洲城市啊呢个主办单位。这个投判呢，即是说是落在政府那里投标呢，是攞到这个城市的承包商呢，是索取巨额赔偿。但是呢似乎呢就不是那么简单。咁而家呢就不是说只是那些俾了600蚊啊或者3000蚊啊，好像何妈妈咁啊，那些一般的市民入到来发现货不对版。而家最为惨烈的呢就是有一些的食物啊的档在那里呢准备是諗住呢是嗰一日喺一个咁艰难嘅消费嘅经济气氛之下咧，做一笔生意，有好多嗰啲熟食档咧，系已经咧喺个活动场地嗰度咧，系搭建呢个商铺，搞到咧系血本无归。咁啊，最惨咧就屋漏兼逢啊，仲要咧系当正系打风。咁咧就好似有一位咧系专门咧嗰日兴致勃勃咧。是拿来做热狗啊、面包同埋香肠啊嘅一间商铺，喺嗰个热气球嗰个地点啊，一位张先生，佢话因为热气球，整个活动咧就因为风暴咧提早结束啊，成个咧系收档，咁咧就唯有搬翻嚟系嘛，咁咧就今次咧就谂住咧系有10万至8万蚊嘅生意额，最终血本无归得2万蚊。咁咧就有數以百計嘅熱狗咧，就諗住咧係捐贈俾啲有需要嘅人士。未用嘅麵包同埋熱狗腸咧最弊，就會好容易咧係壞。咁咧而家咧仲要搞到呢一位賣熱狗嘅苦主啊張先生，要揾啲慈善機構咧就盡快咧係向下游捐贈。咁希望佢快啲揾到啦，因為咧一旦咧你拖得兩日咧，你捐咗出去下面嗰啲慈善机构，如果派俾啲老人院啊食啊，啲老人咧系食咗嗰啲过咗时啊，喺呢啲干蒸日晒之下嘅呢啲肉肠嘅面包啦，有咩肚屙啊，有咩突发嘅病咧，从手尾啊，从长到时唔知告边个系嘛？咁咧，当然咧，阿张先生谂会唔会去深水埗度派俾露宿者好啲咧？咁如果呢方面咧，希望咧就香港有啲社工嘅團體去幫手。只不過咧，水至清則無魚。原來據我所知，經過2019同埋2020年嘅事件之後，好多嘅社工已經離職啦，係嘛？喺呢啲時候咧，你要再將嗰啲賣唔去嘅熟食嘅食物啊，係分發俾老人院啊、社工啊，咁就唔係話政府翹埋手咧，係割席咁簡單嘅喎。你有社署啊，係嘛？亦都有啲食環署嘅職員應該嚟睇一睇嗰啲食品啊，有冇过期啊，有冇烂啊？咁主办单位咧，亚洲盛事咧，自然唔会派人手啊走去善后啦，所以而家搞到你一个烂摊啊，系咪啊，鲍生？ 诶，冇错，咁啊，因为咧呢个热气球节咧已经变咗香港人咧嘅呢个耻辱啊，因为上晒呢个 BBC 国际啊，咁啊觉得香港嘅盛事经济咧，竟然咧搞到一锅粥，同埋咧烂尾，咁啊对于香港嘅国际形象当然系有损啦。咁啊，而家何小姐同埋其他嘅苦主咧，得到主办单位嘅承诺咧，就会退票。咁啊，似乎咧就 嗰边就事件就告一段落。但系我哋正如你所讲，唔好忽略到咧，其实有好多参展商，嗰啲参展商咧就因为呢个热气球节咧，佢认为咧有好多嘅人流啊，或者系好多嘅游客咧会入到去里边咧玩，咁所以佢哋就会投标或者系承租咗里边咧嘅一啲饮食单位。嗱，我根据翻主办单位嗰、那个公告啦，啊喺几个月之前咧，佢哋大肆铺张去宣传呢个热气球节咧。里面讲到呢就仲有不同嘅人气餐厅同埋美食摊位嘅。包括 Little Bow, Spoonful by Lodge, Proceed, Pixman, 同埋太排档等。咁我呢度轻轻数一数呢都有六间嘅呢啲食肆啦。咁呢另外呢以下个问题就係、是、其实除咗热气球节失败咗之外呢，其实佢本身呢个热气球节里面亦都有音乐表演嘅。佢话有周末热浪狂欢，有树黎黎啦。啊，有LMF 啦，九月七号咧就有 Rubber Band 啦，啊，另外有周国贤啦，啊，咁啊，另外九月七号仲有古巨基啊，啊 ，Tyson Yoshi 啊，啊 ，Jin Lee 啊，咁压轴演出。咁但系因为咧，天气嘅原因啊，同埋咧，因为已经即系搞到咁样，影响咗入场人数咧，咁后来咧有部分嘅演出系腰斩咗。咁你腰斩咗咧，即系话连想睇音乐表演嘅人咧都冇嚟到。或者大家因为咁样嘅宣传之下呢，其实都意气阑珊啦，本来諗住去嘅啲人呢都唔去啦。咁所以呢头先所提及嘅美食摊档啊，或者其他嘅呢啲参展商呢，啊真係四个字叫血本无归。咁呢啲但係呢一定係被话即係被指係商业行为啦，因为你签嗰张合约嘅时候呢一定会有一啲我哋叫甲方条款啦，即係话呢遇着天气啊、不可抗力啊或者任何嘅情况呢，咁一定咧係粵方去承擔嘅。咁而家咧做生意，咁當然有風險啦。咁而家就唯有嘆自己唔好彩啦。咁但係咧，即係香港嘅經營環境已經好惡劣啦。而家難得政府推動呢啲城市經濟，好多嘅呢啲做飲食嘅小商户咧，其實就希望賺少少啊，唔好話賺多啊，賺做嘅啫。咁但係咧，你見到啦。无论热狗又好，雪条又好，都要成本噶嘛。咁而家蚀晒咧，咁主办当方面当然系唔会好似退票俾阿何小姐佢哋或者其他人一样啦。因为咧呢啲系参展商，系商业行为。咁所以咧就而家嗰个余波咧就系、是、嗰班参展商咧会唔会向翻呢个主办单位索偿咧，或者系叫做即系下不为例啦。如果你再有呢啲事件咧，即系我哋唔理啦。咁啊，计啲美食车，如果大家记得之后咧，其实香港嘅美食车咧已经系全军覆没噶啦。咁所以咧，因为呢啲活动里边去参展同埋去卖嘢食咧，其实好危险嘅啊！即系稍为不慎咧，就会遭遇到呢个没顶之灾。好似而家呢班参展商啦，陶生 呢单丑闻咧，而家变咗咧系叫全天候啊，多方位啊嘅一个综合性嘅危机嘅。点解咁讲咧？我哋首先就嗰度幾百人咧，係揸住啲飛咧，係由何媽媽嗰處作為一個苦主嘅代表，呢個係 Party A 啦，就係嗰啲市民啊，無辜嘅市民買咗飛入嚟係嘛？咁就當然你要退飛啦。而家目前為止亞洲城市唔緊要，我退飛。咁但我睇到何媽媽講咧，佢話唔止係嗰個門券啊，佢話咧喺好遠啊新界嗰度出嚟啊，嗰啲舟車勞頓嗰啲交通費都要錢啊，係咪？咁咧就会唔会话你应该留翻你同个仔啊或者同老公出嚟，系用咗八达通啊？系咪坐咗地铁啊？定系机铁定系轻铁啊？中间有冇叫 Uber 啊？有冇叫的士啊？嗰啲单据系咪应该都攞埋出嚟咧？系嘛？嗱，如果喺照我哋照美国啊同埋英国嗰啲咧，普通法啊嗰啲法治嘅国家，一个一赔就唔系净系赔嗰个门票嘅啦，呢个咧第一 part 咧就已经好复杂啦。嗰度有几多市民咧，系位数有几多咧？我谂咧都系有四百几人。好啦，第二个部分咧 ，part B 咧就系呢个热球节嘅美食嘉年华啦，就有十一个餐饮嘅摊位，就其中咧叫做 Great Corner， 就里边咧系出售巨型嘅棉花糖啊、雪条啊咁样样。咁而家棉花糖、雪条咧，而家偏偏咧系变为垃圾，系嘛？咁最大镬嘅咧就系、是。个活动咧系喺上个礼拜四咧开张第一炮，嘅人流咧就合乎理想。嗰一日咧，啲热气球咧就三军未动嘅，咁但系咧好多嗰啲传言话热气球咧升唔到咁样，但系夜晚黑咧啲人咧都仲嚟， 咁因此咧，有一啲商户咧就好有信心，就繼續入貨，就咧嚟等周五同埋周六啊嗰個最旺場嗰日咧，咁咧就訂額外仲訂多之類啲雪條同埋咧飲品。好啦，咁另外咧就係、是、點知咧就係、是、案中有案，你除咗呢個熱氣球啊，係冇攞到呢個批准啊，係升唔到空啊，最衰又遇正打風喎。嗱，如果你一陣遇正打風呢、這個第三個 party 啊，就亞洲盛事，佢又唔係話直接咧係向呢啲熟食檔啊同埋市民負責喎，佢下面咧係仲有二判喎，係咪？二判啊，有三判啊咁樣咧，咁到底邊個負責賠償咧？嗰啲合同合約係點寫咧？嗱，如果你話亞洲盛事喺呢度有一個法律嗰個窿罅位喎，就係話嗱，我可以咧。就啊嗰個氣球不能夠升空嗰度咧，我可以賠償俾啊嗰啲失望嘅市民係嘛？之但係熟食檔嗰處咧，咁啊後邊嗰兩日啊，因為打風有三號啊，又掛八號啊嗰啲咧，就變咗亞洲城市咧係可以話呢啲咧係不可抗力嘅因素，係嗰啲咧係唔賠嘅噃，係咪？嗱，因為咧。就算你賠俾嗰啲入場嗰啲人流啊，星期五晚嗱，香港嘅消息好靈通嘅，個個揸住個手提電話。有一啲市民咧，不排除啊，佢係已經知道或者咧係已經咧係懷疑嗰個氣球冇辦法升空咧，你都拖男帶女嚟嘅，因為咧禮拜五晚啲人流都仲多咗嘛。但係禮拜五嘅下晝啊，包括啦何媽媽佢哋先頭部隊咧。第一批嚟到已經覺得唔對路，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喺嗰個手提電話社交網絡咁發達嘅狀況之下，係即刻咧就已經咧係透過非正式嘅信息渠道，好多人嗰啲群組啊、Facebook 啊、WhatsApp 啊都已經收到啦。嗱，如果你話亞洲盛事啊，嗱啲外國勢力咧，你都知好蠱惑嘅，佢哋咧係有好龐大嘅律師團隊。佢哋要佢哋賠錢，多呢佢哋就一定唔會制嘅，少呢就冇問題。咁所以啊，呢度你有涉及到星期五晚係咪喺好多人已經非正式已經知道個氣球得唔到許可升唔到空之下，你仲要嚟，咁嗰啲啊係咪又值得啊係同等嘅賠償呢？呢個第一，呢十一間商鋪喺嗰度擺檔呢，第一是受到个气球无法升空的影响。这个呢这个部分呢是可以呢是着量去赔。但第二跟住那个台风呢，这个不可抗力的因素，即是后面那两日啊，星期六星期日啊，同甚至是星期一啊，这些呢咁那个主办单位可以推俾个天的。点都有台风啦，因为点解就算个热气球是拿到牌照，即是在逻辑上，如果我个气球升到空咧，因为嗰个台风问题，我礼拜六或者礼拜日我点都要腰斩噶啦，系咪？一腰斩嘅话咧，咁就应该睇下嗰啲保险啊、嗰啲条例啊，同埋同啲熟食档二判啊、三判之间嗰啲合约啊点签啦？有冇签到？因为不可抗力嘅因素，包括台风、地震、海啸，或者咧喺九月三号阅兵之后。中國突然間決定喺跟住個週末咧，係對台灣發動全面嘅戰爭，搞到香港即時進入軍事戒嚴狀態，呢啲有冇得賠呢？我相信當然冇得賠啦，民族大義啊，國家利益行頭，咁所以咧就變咗啲律師樓咧就會好開心啦，就會多咗啲生意啦。你話香港係一個講法治嘅社會係嘛？我哋今日咧呢度唔會話偏幫邊邊，之但係咧最好笑嘅就係。特区政府咧，政务司司长啊，陈国基一句口号叫超前部署啊。嗱，呢啲咧就应该咧系超前部署嘅一个咧良好嘅样板。咁江玉宽议员咧就喺度抨击，话特区政府你唔可以咧收咗钱，将个海滨广场呢个地批咗出去，就变咗个旁观者。你应该咧又系一个持份者啊，因为咧嗰幅地啊系属于政府嘅，系属于咧系公用嘅地方。如果有啲人租咗幅地，譬如话系嘛，你政府哦，我收咗钱啊，关人啊，咁佢又喺嗰度啊，喺度开演唱会啊，系咪？然后一路唱嗰只《愿荣光归香港》啊，咁啊，请问你特区政府到时会唔会介入呢？如果个演唱会里面突然间唱一首《愿荣光归香港》，咁啊，特区政府当然会介入啦，派国安处去拉人啦，系嘛？ 好啦，咁喺同一个逻辑之后，而家呢个热气球升唔到空，而搞到咧喺嗰度有一个小型嘅民间抗争啊，咁啊中间呢个变故亦都系啊音乐会突然间唱咗一只黑暴歌出嚟系一样嘅，咁特区政府系唔系应该介入咧？系嘛？嗱，呢一个普通嘅逻辑啊，咁介入咧就起码就调停啦。就应该或者由特区政府成立一个叫做热气球啊叫星空太 Q 嘅危机督导工作小组啦。咁睇下有啲咩部门啊，消防处啊，海事处啊，定係食环处啊等等警方啊咁样呢，你起码开一场紧急嘅工作会议啊，係咪咁，然后呢就逐个摊档啊，逐个环节啊，就以河妈为首嘅嗰班抗争派啊，同埋嘉年华熟食档啊、餐饮商铺嘅嗰班饮食派啊，同埋就系亚洲城市啊呢、這个庞大嘅呢个上次啊有美斯啊嗰个案件在身啊呢、這个主办单位啊，三个 party 里边咧，特区政府应该至少有个调停嘅角色咯。如果唔系调查嘅话，系咪？如果系唔系咧，你将来呢幅海滨广场呢个用地咧陆续有来，加埋咧而家俾香港啲传媒踢爆，原来特区政府嗰啲官方网页咧就已经慢慢唔提夜缤纷呢样嘢啦。啊，喺一年前、两年前，你就以为啊，结束动态清零之后开关，即刻整炮夜缤纷，结果咧系唔得。咁啊，熊猫经济咧有冇下文咧，亦都睇唔到。咁而家搞到呢个热气球啊，本来系开开心心，其实咧即系热气球，香港系有得做嘅，佢个地形咧咁宏伟，系嘛？又獅子山，又呢個維多利亞港嘅扯旗山，係嘛？周圍啊咁多嘅大廈，係咪有山有水？佢個地貌咧啊，嗰個變化個節奏好豐富啊！只不過咧，而家咁樣啊，睇落以後到2047年咧都唔使搞啦，係咪 啊？係咁啊！熱氣球呢個活動咧，不嬲都會受到天氣影響噶啦。咁我哋不妨咧，亦都比較一下啦，唔好淨係話香港熱氣球節咧出現咗咁多嘅問題。咁啊，台湾咧都有一个咧叫热气球嘉年华，吓喺大约咧呢两个月同时间举行。嗱，咁我哋比较一下啦。咁第一咧就系嗰个规模咧，台湾嗰个规模大啲嘅，咁有成咧十几二十个呢啲不同嘅形象嘅气球，就比起香港呢个咧就得五六个咧就多好多。咁而且个形象咧系更加吸引啦，譬如有哆啦 A 梦啦，有 Minecraft 啊呢啲形象嘅公仔。不过台湾呢个热气球嘉年华咧，亦都受到台风同埋咧豪雨嘅影响啊！啊，依两个月嚟嘅活动咧，亦都取消咗十几场呢啲热气球嘅活动。咁但系我哋要睇一睇，首先台湾嗰个举行嘅地点咧，佢就喺台东嘅一个高台嘅地方，咁就唔系沿海嘅，咁啊亦都一块大平原喺个山上边噶啦。咁有一啲评论就指咧，香港呢个环境特别喺海边咧，其实就唔系好适宜咧去举办呢个热气球，咁啊，同埋受到天气影响嘅机会大啲。咁的而且确嘅，咁其实世界各地嘅热气球节咧，好多时候都冇喺海边举行嘅。咁呢个当然系有佢嗰个原因啦，因为可能咧海边嗰个海风啊，或者是那个受到气流嘅影响咧，会比较大啦。咁如果喺一啲大嘅平原啊，或者系头先讲嘅台东嘅高台嘅地方咧，咁就可能会受影响嘅机会细啲。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咁其实搞热气球节咧的而且确有风险嘅。咁主办当局咧亦都曾经喺个即系广告啊宣传上面提出好多免责条款啊，譬如都要视乎当日嘅天气啊同人数啦，亦都要求咧系当日先至可以报名嘅嗰、那个原地系流嗰个气球嘅体验。咁呢个无可厚非嘅，因为基于安全嘅考虑。但我就奇怪，既然台湾亦都系举办咗气球嘅嘉年华，啊，佢亦都受到台风同埋风雨嘅影响，取消咗十几场嘅活动。咁但系点解冇再酿成呢个公关嘅灾难，亦都冇喺一个国际嘅新闻上边咧？觉得台湾搞呢啲热气球活动咧系冇经验啊，或者系佢觉得咧呢个主办当局啦系有啲欺骗参展商或者系市民的责任呢，因为这个热气球嘉年华其实台湾举行了十几年了。所以呢香港呢即是我觉得是不是时运低呢，定是真的好像你说有外国势力，定是有些 原因是令到呢啲人会觉得香港而家搞乜都唔得呢，点解台湾搞唔成咁多场，或者台湾都系受到天气嘅影响又冇事冇上过新闻，如果你唔查你都唔知道台湾同时间系举行咗热气球嘉年华。 係啦。台湾呢就有民进党啊、国民党啊啲非常之尖锐嘅党内啊嗰个政治啊嗰个冲突啦，系咪？第二就是台湾嘅热气球呢更加会受到不可抗力嘅台风啊呢啲影响。咁所以呢正如我讲嗰个合约里面一定有写明一旦系台风或者地震海啸呢系应该系不赔偿嘅，唔会回水嘅。咁而家你香港好衰唔衰你行黑嗰度呢就系两件事嘛。第一，原來個熱氣球咧係冇安全嘅去飛行嘅許可。第二就係一開第一日都未曾拗完啫，就整個颱風啊嘛。咁颱風嗰 part 咧係唔需要賠償，因為咧有現疏及法係嘛。又或者主辦當局咧係照樣賠償，但係咧有保險嗱，呢個唔知嗱。但係最重要咧就係、是。主办方又好咩都好，佢唔记得咗陈国基政务司司长嗰句叫超前部署。咩超前部署呢？我哋睇下台湾嘅前殖民地宗主国嘅日本。人哋日本呢一样啊係有一个10月1号起呢就可以接受预约嘅。係一个呢热气球嘅活动。呢个热气球嘅活动呢喺大阪係配合世界文化遗产呢附喺一个叫仁德天皇啊，嗰个皇陵啊，附近一个大仙公园嗰处咧系升空嘅。嗱，人哋点样超前部署呢？你一上网，你首先已经知道呢个气球系边度出产。日本人话俾你听，人哋选用嘅法国叫 Aerofile 公司制造嘅气球，早已经获得欧洲航空管理局认可。Aerofile 制造嘅热气球咧，系具备飞机同等水准嘅安全。并且咧喺全球40多个国家咧就已经咧系引入，安全度咧系有非常之坚固嘅保证嚟嘅。咁人哋讲咗俾你听啦，而且有图为证，你睇睇人哋日本人咧系绝对唔会咧系吹水，人哋个气球咧飞到几高，睇唔睇到啊？蓝色嘅天空嗰度咧最少咧系一栋大厦咁高。嗱呢啲咧就系人哋日本人啊做事组织严密。同埋咧，邏輯嚴謹啊，嗰個精神係嘛？人哋已經話曬俾你聽，你學阿梁振英佢嗰時話啊嘛，叫開誠布公啊嘛，呢間係咩公司咩牌子嚇？歐洲管理局咧係認可，咁但係你而家成個中國香港特區咧，一提到呢啲咩歐洲管理局認可啊，係嘛？第一就方係外國勢力啊，嗰個加持啊，第二。主办方咧就一定系会配合香港融入大湾区，变成中国嘅一部分，亦都跟随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医院咧开始大量引入中国制造嘅药物。咁佢呢个气球啊，系有冇开诚布公咁话俾你听？佢个物料啊啲嘢系咪喺法国制造咧？定系有啲系淘宝咧系中国咧系嘛？呢个唔知啊嗱，如果有咧，就请各位喺留言嗰度咧补充下我啲知识。因为咧嗱，呢啲咁嘅交通工具，例如半空啊，嗰个吊空嘅缆车，呢个咧全世界一定系瑞士同埋奥地利喺呢方面系最叻，因为佢哋有个阿尔卑斯山，佢哋做吊架空嘅缆车啊，呢啲咧系嗰个降缆啊，同埋安全水准咧系有历史啊嗰个沉积嘅经验，法国一样。热气球是法国那里呢是18世纪中人家开始已经玩了。所以呢有欧洲方面那个保证当然呢市民就会放心。那你现在样样都没有了，那现在特区政府又不出牌是吧，那你说了是不是特区政府有一定的责任呢，是吧，你超前部署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催促主办单位你至少在3个月之前交齐晒啲 paper， 然后呢是派人呢，政府会派人包括呢这个民航处包括呢啲力学专家佢自己走去唔知元朗边度去测试先。咁你而家唔系收咗钱呢跟住就翘埋手然后就切割就话同政府无关。正如江玉航、玉欢议员所讲，这个是不能接受咯，系咪？ 冇错，因为如果睇翻呢个台湾热气球嘉年华嘅历史咧，已经头先讲已经15年啦。咁即系话咧， 其实他们是一直以来呢是获得官方的许可才可以举办，即是不会突然间说、突然间政府不批的。而且、根据他们的资料呢，是说他们十几年前呢已经是预先去日本啊去观摩他们的热气球节，因为刚才你所讲的佐贺的国际热气球节呢也都很出名的，那个规模很大的。所以台湾去搞这个热气球嘉年华之前呢是有去观摩的，去攞到重点就是热气球呢是要攞到飞行员那个认证呢才可以呢去操作这个热气球。咁而台湾当局呢是因为那个日本的飞行员的执照呢是未得到台湾当局的认可的时候呢，他们都不敢贸然呢去宣传和公开举办这个活动。即是说呢无论台湾或者日本，其实他们都入他们的法律，不代表呢其实是一定是顺利进行的。但起码人家他们那种超前部署呢就是不会预先买晒飞咁话俾你听有得玩。跟住呢收埋钱，跟住先至话俾你知呢最后唔得。人哋嗰种超前部署系预先准备好了解好，同埋呢去观摩当地。咁我问一问香港嘅主办当局，有冇去过日本或者你哋嘅前辈台湾举办咗15年嘅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去观摩呢？定系只系搵一两个鬼佬外国人嘅安全专家啊、飞行公司啊、在这个科学园里面的初创公司啊，即是完全在这里核子摸象地呢去土炮去做这个国际气球节呢？那这个就是个分别啊。因为呢因为凡事都没有偶然的，即是说如果件事搞到最后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就问回转头个主办当局有没有资格，他做了些什么东西超前部署，有什么的准备，或者是在法律上啊在安全上面做的事，不是在这里纸上谈兵，搵个外国人鬼佬出到嚟咧，喺度巡下个场，当系咧交咗功课嘅。你冇去当地，你冇去一啲成功举办经验嘅热气球嘅国家同地区咧，咁你根本已经系失职噶啦。嗱，其实我不妨介绍一本书俾大家，或者主办单位去睇睇，就台湾出版嘅《啊梦想到的做得到：从零经验到热气球起飞的故事》。嗱，呢本书讲乜嘢嘅咧？呢本书咧就系、是。讲述呢台湾主办热气球嘉年华嘅人，佢点样去由筹备开始去日本同埋泰国取经，最后呢成功举办咗台湾嘅热气球嘉年华15年。嗱，里面呢唔系话一开始呢就系、是、一个吹捧系咩城市，系由一步一脚印咁样去记录佢哋呢点样去到日本啊佐贺嘅节，同埋甚至去到后面呢去到泰国嘅清迈呢去取经。里面咧不乏咧好多嘅一啲挫败啦，或者系学习嘅经历。咁而且咧知道咧，其实每个国家嘅对于航空飞行嘅法规同埋要求咧都唔同，所以咧佢哋唔系话一步到位，就系从呢个热气球嘅抵达啦、通关啊，到飞行员嘅简报里面嘅流程啊，跟住佢哋学习啊，同埋同老主办单位嘅交流啊。从这个县政府的层面呢跟对方接触。而且呢他们亲自去感受过这些热气球节里面的活动，同埋呢了解了他们怎样去运作。而特别呢提到一些是来自美国啊或者德国的热气球专家怎样协助他们。这本书很详尽的。我虽然没有看到，但我看到的介绍呢就知道这个台湾台东高台的热气球节举办了15年，虽然呢遭遇到台风和豪雨的影响之下取消了十几场，但是最后呢没有说招来民怨啊或者是舆论的批评，其实是主办当局呢事先做了很多功夫，而且不是呢单单呢是为了这个金钱上的利益，其实他们呢是考虑到很多安全啊同埋呢市民啦、嘅參加者啦，嗰啲咁嘅心情同埋佢哋嗰種一絲不苟嘅精神咧，係好值得咧大家去欣賞一下嘅。咁呢本書咧，咁就我有機會我都會去睇下。咁希望咧我送俾呢個主辦當局同埋特區政府嘅官員咧，去了解一下人哋去搞一場國際嘅熱氣球節投入咗幾多時間心機，而唔係咧紙上功夫咁樣咧招標，跟住入標，跟住咧阿豬阿狗。冇呢个经验嘅都可以举办热气球节，咁最后呢令到市民失望，呢个参展商就赔本，